72% 的剩余生命，这在擂台赛里可是十分庞大的优势了。就因为擂台赛里会积累这种优势，所以虽然看着都是单挑，但是擂台赛和个人赛的打法其实还是很有些不同的。在个人赛里，只要能抢先一步击倒对手即可，但在擂台赛里，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用最小的生命代价击败对手。效率，擂台赛比个人赛更加注重攻击效率，而在刚刚结束的这一局中，孙翔无疑将这一点做得很出色，利用选位和耐心大大压缩了对手的发挥空间，最终很有效率地轻松获胜。一个常年依赖手速、操作和技巧来获取胜利的选手，突如其来地玩一次布局，最终竟然将猥琐流大师方睿都给阴了进去。 这场非典型性的孙翔胜利。 对于已完的比赛，李一博倒是无比自信地发表着评论。之前本有机会精准预测，结果谨慎错过，懊恼无比的李一博正在疯狂补课，显示自己的荣耀学问。一时间，解说潘林都插不上口了。好在擂台赛选手交替上场是有时限，星星方睿下去后，第二顺位出场的选手很快走上了台。 这家伙今天带着脑子来的呀。 回到选手席的方睿抱怨的，所指的人当然是孙翔。显然，在这他眼中，以往的孙翔就是一个打比赛不怎么用脑子的家伙。 你处理的也有点草率呢。 叶修说。 是呢。 方睿感慨。 就该蹲那儿一直耗着，看谁耗得过谁。那个伏击点你不可能不清楚，应该更慎重些。我这不是不知道他今天带脑子了吗？好吗，我承认是有点大意轻敌了。 方睿叹气。 哎，孙翔会这样打也确实让人意外。 叶修望着场上曾经在加时战队自信满满认为足以取代他的孙翔，经过了出局挑战赛失利这样的挫折后，这个年轻人也终于成长了。做出这样的布局，尤其是在擂台赛中，这意味着他已经开始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位置，认识到自己该在场上做些什么。他不再只是为自己，而是开始为整支队伍打好比赛。 莫凡恐怕也不好打。 方睿望着场上星星第二个出战的选手，刚刚钻进比赛席的莫凡说道。 看他怎么打了，现在的莫凡也不再是以前那种单调的风格了。 叶修说。半个赛季的联赛实战，所有人都在成长，莫凡已经不再总是蹲守伏击的拾荒做派，他也学会了审时度度，学会了更丰富的战斗手段，而他在网游拾荒中所养成的一些习惯和优点却也没有丢弃。他有耐心，够小心谨慎，善于捕捉机会，而这些素质和忍者这个擅长隐秘行动的职业都十分契合。莫凡现在也已经是一个有模有样的职业选手了，也开始有些得到外界关注。 本来嘛， 毁人不倦在网游中就已经是臭名昭著的知名角色，之前就有好多公会关注到这个实力明显超出普通玩家的家伙，只是孤僻的性格让他完全没有理会四处抛来的招安橄榄枝。直到现在被叶修带入职业圈后，他的才能开始得以展示，证明各大公会也确实没有看错他。只是大家都挖不到的人才，怎么叶修冲进网游一通敲敲打打就给弄走了呢？这真是曾经招揽过毁人不倦的公会都有够郁闷的。莫凡上场后，擂台赛第二轮很快开始。开场莫凡没有像方睿那样钻入沟壑隐秘行动，而是让毁人不倦以最快的速度直扑场地中央。 星星的这位莫凡也是一位比较善于掩藏偷袭的，不过看起来这次他不打算这样做啊。 潘林看到毁人不倦的举动后说。 其实这幅图沟壑那么多，只要看准了位置随时都可以利用起来， 方瑞上一场的举动有些猥琐过头了。 李一博说道。成王败寇，输掉比赛的方瑞这一转眼就成了反面教材了。 这一局的孙翔看来也不打算再用上一局的打法了， 潘林说着。孙翔的一叶知秋开场后也是很迅速地冲了出来，倒是颇像他以往的风格。 那样的伏击有过一次就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 李一博说。 所以这次他直接让一叶知秋冲上来了，这倒是我们熟悉的孙翔，看来这场会是一局激烈的正面碰撞。好，现在双方角色已经基本出现在对方视野内了，双方会采取怎样的攻势呢？哎， 潘林正吆喝呢，结果正面狂冲出来的毁人不倦在一叶知秋出现在视野内后突然翻身一滚，就跳到一边的一道沟壑去了。 星星的选手莫凡看来还是打算用地形掩护自己的行动啊，不过一开始身形就已经暴露，孙翔应该可以做出一个大致上的判断吧。咦， 潘林这正说着呢，莫凡的毁人不倦在沟壑里移动了一会儿后突然又跳了出来。 这是在搞什么，李指导？ 潘林看不明白，立即就去问李一博了。 大概是想从节奏上迷惑对手吧， 李一博很勉强地回答道。他真的好想在后边补充一句，个人看法未必正确。 孙翔看起来没有太受干扰，叶知秋赢了上去， 潘林说道。手里剑，最终先发动攻击的还是拥有一点中距离攻击手段的毁人不倦。当叶知秋冲势不减，行进中战矛一挑，将飞来的手里剑给磕飞了。孙翔单从操作技术上来讲的话，真的已经无可挑剔了。一枚手里剑根本没有给对手制造出任何干扰，毁人不倦手臂接着连甩，嗖嗖嗖嗖，超快的操作下接连四枚手里剑飞出，这一次可是手里剑的加强版疾风手里剑。手里剑来得更快，且有四枚之多，这一次孙翔手再快也不可能用操作全给挡了。豪龙破军，结果叶知秋干脆不挡，竟是直接豪龙破军撞来，无视了这手里剑的伤害。豪龙破军的技能状态下，疾风手里剑也只能空有伤害，却无法对叶知秋全冲杀造成任何阻碍。叶知秋转眼就已撞到毁人不倦，噗，被撞到的毁人不倦瞬间化为一团烟泡，真身出现在了叶知秋的身后。距离极近，在豪龙破军的冲速下还能闪位如此准确，莫凡的这一操作也是相当了不起。人法雀落，影分身术闪至半空的毁人不倦双脚蹬出便朝一叶知秋双肩踩去，但孙翔的操作也是极快，一叶知秋在豪龙破军尚有余势的情况下竟已跳起转身，角色处在了一个倒飞的状态，战矛雀斜却在此时准确挑出天机，最低阶的技能在一个恰到好处的时机出现，毁人不倦的雀落无法再踩到叶知秋的双肩。半空中莫凡也是一次超快速的调整，毁人不倦的这记雀落最终竟然是踩在了叶知秋挑起的雀斜上，操作精准到如此地步实在让人叹为观止，比赛现场瞬间就爆发出了掌声。人法雀落虽是45级的技能，但判定平平，而天机虽然是最低阶，但在挑空方面的判定却是挺强劲的。雀落这一踩竟也没能阻了天机的上挑之势，毁人不倦依然是被掀向了半空，只是毕竟有技能这么一压，攻击招架的判定下未受伤害，先向半空的身形也不像被天机直接命中那么狼狈。怒龙穿心，毁人不倦身形不狼狈，孙翔却要给他制造狼狈，一叶知秋手中雀斜一收一送，来去如电，一个60级的大招就已经施展出来，直追半空毁人不倦。噗，怒龙穿心命中，但是一声响后，半空的毁人不倦在一团烟泡中变成了一个稻草假人。人法百流斩， 已然落地的毁人不倦飞快一个结印，忍刀甩出，数道流水立即朝着一叶知秋汇集而去。孙翔尚未发现来自身后的偷袭，但是怒龙穿心命中的是一个毁人不倦的替身草人，让他已知对手攻击马上就至，不转视角就已在操作一叶知秋向旁闪避，一边跳开一边旋过视角，才见数道百流斩的水流自地上窜过，反应稍慢必然已被水牢所困。 莫凡，这是在和孙翔拼操作啊！ 解说潘林惊叹地叫道。作为一个新人选手，这等勇气确实值得惊叹，更值得惊叹的是几个回合较量下来，双方谁也没占到便宜，看起来竟是打成了平手。 反应很快，操作很准， 李一博说道。这评价的当然是莫凡，对于孙翔已经不需要再用这些普通的称赞去点评了。结果就在势均力敌的几回合技术对决后，毁人不倦向旁一翻身，却是跳进了一道沟壑，攻击未得手竟扭头就躲了起来。孙翔的一叶知秋急忙快步赶到，战矛却斜端在身前，随时做好了刺出的准备。但是毁人不倦已经失去了踪迹，短短的一道沟壑就像孙翔上一轮藏身的那样，左右都各有转角，毁人不倦去了哪边？孙翔尚在判断，一叶知秋脚下泥土突的一松，地心斩首术。